声， 嘘，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长天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在公司食堂，马特和小文在吃饭，杨凡和马特背对背坐着，边吃饭边偷听马特和小文的谈话。小智给小文端来稀饭，也坐在一旁侧耳旁听。小文说，我们领导啊，很想接着话说市场营销做一个系列。马特说，现在这种书多得很，几乎算是汗牛充栋了。可是以散文的笔法，以自己体会形式出现的并不多。我在陈阿姨的电话里已经说了，现在啊，我真的挺忙的，没时间写书。我要求不高，您每天写2000字，然后传给我，只要你一直在写就行。要不这样，我先在云南这里干一年，年底呢，开始动笔写年轻人如何在云南创业这个选题。年底才动笔太晚了，你现在啊就可以边干边写，我预付你一笔稿费。多少钱呢？多了你就写，少了就不写，是吗？有这个意思，不过也不一定。你的预期是多少？怎么说呢，多多益善呗。小文咯咯咯一阵大笑，小智和杨凡也在偷笑。马特说，今晚啊，你在我屋里睡一宿，明天呢，我送你去县城，加入一个旅游团，转转云南，看看风景。我哪有时间呢？你以为我是马兰了呢？那也不能刚来了就走啊。我睡你屋里，你睡哪儿啊？我可以在小会议室将就一宿。这时，马特手机彩铃响了起来，一接听，我是马特，请问您是？ 我是市政协的老刘啊，我帮你们协调了一笔贷款，500万，低息的。 谢天谢地，哎呦，我替周大义谢您了哈，我马上去市里请您喝一杯去。 你们呢，用不着请我喝酒，把手里的工作干好就行了。 哎呦，不行不行，我们怎么也得表示一下。 那就卖我一部分优惠价的瓷砖吧，我把我们家还有亲戚家的房子都贴上瓷砖。 有限有限，说办就办。 马特合上手机，若有所思。吃完饭，马特便陪着小文走向自己的宿舍。小智看着他们的背影走回了自己的宿舍，而马特把小文送进屋以后，急忙反身走向小智宿舍。马特敲门进女宿舍找小智，屋里的姑娘们都躺着假寐，有人悄悄吃着水果，小智也卷曲着身子脸冲墙。马特俯下身和小智耳语， 智智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说。 小智不理马特，还用手捂住耳朵。 晚上 我让厨师炒两个菜，我单独请你。 无功不受禄， 我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， 我不稀罕。 马特坐在小智身后， 你这是怎么了？ 小智扭过身子， 你打算和几个人同时谈恋爱啊？ 我只对你正式发出了求爱申请。 那杨凡怎么办啊？ 你如果拒绝我，我再找他。 送花的夏佳丽呢？ 我跟他没有任何约定啊。 你敢不敢把手机给我？ 干嘛呀？ 我看看你是不是给夏佳丽发了短信。 马特一个机灵，但还是把手机递给了小智。小智接过手机摆弄。 是不是老板给你买的？档次这么高。 马特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。小智突然递回手机。 算了吧，我不看了，咱们在一起玩玩无所谓，但要让我对你托付终身，那就得好好考验你。 马特一时语塞，这就是云南女孩。 你想跟我说什么？ 我想让你啊，替我陪小文转转云南风景区。 那得到县里找旅行社。 你同意了？ 你得替我向老板请假。 小智陪同小文来到旅行社，小智在柜台办手续，小文在一旁等候。云南是全国著名的旅游区，正是这一点为马特推脱女友的来访提供了不至于尴尬的条件，不是吗？在县里，小文心里惴惴地跟小智挥手告别，登上大巴，跟随旅游团出发了。此时，周大业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，他急忙抓起电话接听。 什么？施政协？哦，您好您好。啊，联系好一笔贷款500万。不少不少。哎，我的助理马特已经告诉我了，回头我请您，您别客气。 哎，该请一定请。 核心生产线的价格还有一定的距离，不过呢这已经很不错了，后面的缺口我们自己想辙吧。谢谢您了。 几时和您联系啊？ 哦，明天让马助理去市里找您。 哦，不不不，我亲自去。 太好了太好了，哎呦，再次谢谢您。 新生产线上马以后啊，我们请您来剪彩，想喝什么酒随您。 周大业撂下电话哈哈大笑。 马特呀，没骗我，还真跟政协老头瓜葛上了。 马兰兰随着旅游团行走，手机彩铃响起来，他赶紧接听。 陈阿姨啊，您好，我现在在丽江呢，风景漂亮极了。 兰兰啊，你出来旅游，马特给你付钱了吗？ 没有啊，我自己旅游看风景，别让马特付钱了。 你是奔着他去的，他当然应该给你付钱了。 那怎么好意思呢？我张不开这个嘴。 听我的，至少啊，找马特要一半。 你要不好意思开口，我给马特打电话。 晚上，周大业办公室灯火辉煌，杨凡忙前忙后，安排食堂做了几个菜，在周大业办公室内屋又摆上酒，周大业、业务代表孙小妹两个人就坐。周大业对杨凡说：“ 叫马特去。” 杨凡便去马特宿舍敲门。马特探出头来问： 干嘛？你不是不理我吗？ 你以为我闲得难受来找你啊？ 有话快说，我正吃饭呢。 别吃了，周大业那屋有酒有菜。 这又是什么段子呀？ 既是给周大业压惊，也算给孙小妹接风。 马特不得不走出来，来到周大业办公室，四个人落座了。 孙大业对周小妹说：流水线500万，押机120万，怎么样？ 孙小妹嗲声嗲气道：“ 流水线呢，600万，押机150万，这个价格是全国最低，不能再降了。” 周大业喝了一口酒：“ 姑奶奶，你如果高抬贵手，我1年130万的费用就出来了。” 孙小妹独自喝酒，两只芭比娃娃一样的眼睛上下忽闪：“ 要么你就买二手的。” 周大业说：“ 不不不，完事儿啊，我甭干别的了，天天修机器了。” 孙小妹说：“ 不一定，有的二手设备也很不错。” 马特向大家敬酒，挨个碰杯，最后问孙小妹：“ 你和大业几时订婚呢？” 孙小妹泯然一笑：“ 正在考虑。” 马特说：“ 都快钻一个被窝了，降点价还这么费劲呢。” 孙小妹说：“ 我只是业务代表，不是老板，否则这钱无论如何我也会给你们省出来的。” 马特说：“ 你销售设备，提成肯定少不了，你把价格降下来，提成啊我们发给你。” 孙小妹咯咯咯笑起来：“ 马助理啊，你真老外，你这么做不是背着抱着一边沉吗？” 马特说：“ 啊，不一样啊，我愿意做这个人情，我想亲自帮你点钱，看你数钱的姿态。” 孙小妹说：“ 数钱有什么好看的呀？” 马特说：“ 你想想啊，一个千姿百媚的姑娘，聚精会神的刷刷刷数钱，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养眼的情景吗？” 杨凡揶揄说：“ 银行里的姑娘天天数钱，你没事上那儿看去啊？” 孙小妹笑得趴在桌子上，接着抬起头，嗲声嗲气地说：“ 那就再降10万，到头了啊。” 周大业说：“ 好了好了，今天咱不说这个了，咱只说酒话。” 杨凡又给他们把酒满上，周大业搂着孙小妹喝交杯酒，马特抓紧时间给夏佳丽发短信，写道：“佳丽，凡是美人，是不是内心都冷酷着呢？”周大业有意活跃气氛，他说：“ 现在北京啊，流行荤段子和俏皮话。哎，你们听说过四大傻、四大虚和四大悲吗？” 孙小妹说：“ 我只知道四大傻，下班就回家，挣钱自己花，吃饭点龙虾，给小姐留电话。” 周大业说：“ 四大虚是老板的肾、秘书的稿、小姐的眼泪、会计的表。” 杨凡也抢着说：“ 四大悲是久旱逢甘雨、一滴他乡遇故知、债主洞房花烛夜、隔壁金榜题名时、重名。” 大家哄笑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离婚男人》。 在公路上，马兰兰坐的大巴在继续前进。马兰兰在窗口呼吸着风景区的新鲜空气。小文坐在另一辆大巴车上，也在前进。他也在窗口呼吸着风景区的新鲜空气。周大业在自己宿舍和杨凡的宿舍出出进进，把孙小妹安排睡在杨凡的屋里，然后他自己去办公室上网查信息，没和孙小妹同居。马特走进他的办公室，问：“ 大爷呀，怎么把孙小妹搁杨凡那屋了？难道让我们俩同居啊？”“ 没错啊，现在是关键时刻，你应该 再加把火。 刚刚还斤斤计较呢，这会儿上床办事儿，谁有好心情？ 我不这么看呢，关键是你应该会创造气氛。 甭说那没用的，哎，上午市政协来电话了，让咱们赶紧去市里办贷款手续。 哎，你别说，哎，市政协老刘还真会办事儿，哎，咱应该好好感谢他。 他说了，既不抽烟也不喝酒，也分文不收。 周大业回首关门，哎，对了，告诉你马特啊，你不能逮着谁就对谁献殷勤。 你是说孙小妹吗？ 对呀，哥们儿，孙小妹是何许人也？是咱们的爷，是咱们的姑奶奶。你要是弄巧成拙翻了车，这价格就甭想往下降了。 不是已经又降了十万了吗？人家孙小妹啊，被我伺候的舒舒服服的呢。 周大业将马特衣领一把揪住， 反正无论如何，我不让你打孙小妹的主意。 马特愣愣地看着周大业，脑袋里急剧地运转着。 告诉你周大业啊，孙小妹已经被人甩过一次了，你要是跟孙小妹玩虚的，你就趁早说话。 周大业松开手， 谁想玩虚的呀？我立马取他的心都有。 那你为什么不说出来呀？ 我是想通过这笔业务看看孙小妹对我的感情究竟有多深。 反正你要是按兵不动，我就上。 胡闹！ 哎，你要是把杨凡气坏了，我找你要人。 怎么，连杨凡都在你的势力范围之内啊？ 周大业不再跟马特啰嗦，气哼哼地走了。 转天一大早，孙小妹刚洗漱完毕，打开门，拿着饭盒，正准备去食堂吃早饭。突然，一阵突突的摩托声进了公司大院。夏佳丽像一只鸽子一样飞了进来。她从后备箱里取出一只蓝色妖姬，直奔杨凡房间。想必来的次数多了，对哪屋住着谁都比较清楚。孙小妹打开门，夏佳丽立即把蓝色妖姬送上。 早上好，给你的。 孙小妹一愣， 你怎么知道要送给我呢？ 夏佳丽叹口气说， 你这么美丽，必是孙小妹无疑了。 孙小妹把蓝色妖姬接了过来，用鼻子闻。 谁教你送的呀？ 夏佳丽一笑， 马助理呀。 孙小妹便把手伸进口袋掏钱，夏佳丽转身便走。 你和马助理结账好了。 又是一阵突突的摩托声，夏佳丽飞走了。孙小妹细看那只蓝色妖姬，却见青翠欲滴，花朵边缘湛蓝，像花心过度，渐次淡化，直至发白。用鼻子一闻，一股清新沁人心脾。杨凡打饭来了，一个搪瓷小盆盛着稀饭，一个搪瓷小碟盛着煎鸡蛋，一双筷子穿着两个花卷儿，这些东西都在杨凡两只手里拿着，每只手都一手两用。孙小妹赶紧接过花卷儿和煎鸡蛋，进屋放在桌子上。杨凡对着那只蓝色妖姬虎视眈眈。马兰兰在随着旅游团队伍前行，周围风景宜人。小文也随着旅游团队伍前进，周围是另一处风景区。在杨凡宿舍里，孙小妹三下五除二便吃完了早点，然后立即将蓝色妖姬举在手里，问杨凡： 杨姐啊，这蓝色妖姬是不是从荷兰运过来的呀？ 杨凡看着蓝色妖姬的眼神炯炯有神，